北京时间的17: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珊。每个周日呢，跟大家准时相约，这个时间段要聊聊全球哪些有意思的市集。而今天呢，我们是一个非常硬的话题，是刚刚在我们家门口北京这个举行的一个年轻人的盛会——草莓音乐节。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的不同的市集，文化市集、音乐市集。上次聊到的是南非的开普敦，而这次呢，一下战线拉回到咱们北京的家门口。所以在今天的整个两个小时的四个时段里，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刚刚结束的这一盛会。而且我相信听众朋友其中有很多的年轻朋友都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呢到了现场感受音乐的魅力，所以我今天的主题要给大家抛出的，我们主题就是跟着潮人悦享草莓。那有哪些潮人呢？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摩登天空唱片公司的市场总监马静，有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好，很高兴来到这个青春活力的北京青年广播。 看你的头发的颜色，简直就是红的反义词。我以为你会染一头红，结果为什么要染一个绿色？ 因为就是有这种夏天的感觉嘛，特别森系 啊。不过很清凉，看上去。 对。 对，那我们的北京草莓刚刚落幕，上海也是草莓音乐节的一个主战场之一，所以下面有请到的是摩登天空的上海草莓宣传负责人各个，有请，跟听众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各个。 好，介绍了两位官方的嘉宾之后，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也是我们982的小伙伴，因为在这次这个982，你紧张什么？我身边这位朋友现在已经紧紧地握住了推子，打算推上去要说话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因为常年在大家能够如愿的在网络上收看到我们的节目，都是因为有小赵同学在幕后给我们做推手，把我们清晰的视频推送到大家的面前。所以今天小赵同学要走到幕前了，跟大家打个招呼。首先要介绍的是，他今天的身份啊，不是给我们干活，而是做客我们的嘉宾，要聊一聊刚刚落幕的草莓音乐节。听说他也是一个文艺男青年哦。下面大家介绍的是我们982小伙伴赵恒选，有请。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你这个推子不专业。 你们一直在幕后工作。哎，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幸运听众小赵。 小赵，小赵同学特别辛苦，所以今天呢可能你在直播间了，外边就没人管我们照的好不好看了，是不是？真的，我以为你会说我交代下去，放心吧。好，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回顾一下，在整个音乐节期间呢，我们982也是一个重量的一个广播合作媒体参与其中，现场也有像我们的982活力营、福利营，这些现场到场的一些歌迷朋友都可以在现场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游戏，领取我们的限量礼品。小赵有没有到现场去？ 我去了， 现场 是第一天啊，今年五一的第一天。 有没有在我们的这个福利营干点活什么的？ 就是我是以一个游客的身份去的。 哦，真的啊，这次完全是 我也参与了一部分就是很重要的工作， 比如说发放礼品、 合个影啊什么的。 尬聊，好，尬聊，尬聊结束。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的直播间，点进来就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样子了。为什么让大家点进来的原因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图片还有视频资料，如果你在现场，就是草莓音乐节的现场，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回顾一下。如果您前两天没去，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事儿，没关系，今天我们带着您和图片和视频，还有我们现场的演说嘉宾一起回顾刚刚结束的在北京落幕的第几届来着，第十届草莓音乐节的现场盛况空前哦。那第一个时段还是要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这个风向标呢也是为大家盘点一下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我们这个市集呀，通常除了说文化演出以外，离不开的就是吃，所以呢这个吃的话题好像是撇不过去的。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推出的美食主播闯后厨系列又进入到了第二集，所以今天的盛况又是怎样的呢？首先为大家奉送 到酒店最帅的法餐厅厨师长， 哈哈！我们刚刚呢在东单王府井逛了逛街，步行街上有好多好多的商店，就像小时候一样，感觉特别的好。那今 天我们逛过街之后，又要去尝一尝美食，垫垫肚子了。 这一站，苗山带大家来到的是一家十分有情调的神秘酒店，店内可口的甜品、精美的布置，深深的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寻到的第一道菜叫做烟熏三文鱼。需要强调的是，这道菜不仅使用了时令最新鲜的蔬菜，同时还配上了安德森自制的蛋黄酱，味道简直是美极了。安德森给大家端来的是他刚处理好的鸭肝。对于鸭肝，安德森也有自己的烹饪技巧。 处理鸭肝的方式呢，就是其实就是从它冻的时候处理。你看，一开始它冻的时候，我就先爬，把条纹爬出来 ，OK， 然后再用烤箱去控制它的熟度。 文熙， 是不是？ 啊，Anderson， 今天的菜做得很好吃，看上去就很不错呢。 还好，对。 但是今天这两道菜就是我们刚刚在后厨里面，眼看着 Anderson 现场给我们烹饪出来的两道菜，这个现在摸着还是热的，这个就是冷盘， 凉的，对，冷的。 其实很讲究，像这种热的开胃菜，出品的时候在这个盘子也要加热的， 是的，对， 要保证食客路上不会因为有小风啊， 是的， 或者时间延长呀，会影响大家口感。 对的，对的，当然是保存它食物本身的温度嘛。对，是热的，应该就是热的。 对，对。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道菜？这道是， 这道就是我比较就是我自己做的那个巴厘三文鱼，叫巴厘三文 ，OK， 就是 烟熏三文鱼。 对，烟熏三文鱼，说白就是烟熏三文鱼。为什么是巴厘三文鱼？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它比较又取之于三文鱼当中最好的那部分，对。然后我就是透过烟还有熏去做出来，然后搭配呢就是比较传统的搭配。一般吃三文鱼的那个搭配，其实就等于跟吃鱼子酱的搭配是差不多的，比如说有蛋白啊、蛋黄呀、啊，然后鱼子啊。一些酱，就是说我自己做的那个雕炒蛋黄酱之类的东西，然后里面有很多合适的就是跟它特别搭的一些沙拉，对，本身它就是像一个沙拉，就大家吃起来特别开胃，特别的清新的一道菜。 用普通话翻译就是一轮一轮的。 是的， 怎么我说完这么 糙？比较受力比较低到点。 但是你知道，就是肉也好，就是鸭肝也好，在那个爬盘上面显示那个一轮一轮的感觉，好像特别香感觉。 对，其实它有特有那个香。 对， 比起我用用那个 pan fry 去 pan 的真的 平的 平底锅去煎出来的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视觉上就有食欲。 视觉上是其中一个，但是的味道是最主要的一个。对，然后为什么我再加上我这配的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照烧汁，做的特别，大家都知道的是瑞灿里面的那个照烧汁，原因就是因为我用这个爬的方式，对，所以我才配这个汁，然后上面有一些大家都熟悉的芝麻，因为我觉得芝麻在法餐当中其实很少见的东西，但是在这鸭肝，我觉得从我的经验当中，我觉得他们是很搭的，就是吃起来你不会特别费劲，但是整个层次就在里面。对， 这道菜适合爷爷奶奶吃，我也是，小朋友应该也会喜欢。 是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这两道菜已经到这儿了。文熙想不想吃？ 想。 介绍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对这个 Anderson 他做的这个门派的法餐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今天我们就先只给大家介绍了它比较拿手的头盘两道，一个热菜，一个凉菜。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见到 Anderson 学到更多的热菜， 可以， 好不好？ 没问题。 那我就不等大家了，像老样子，文熙，我们开吃吧。 好， 而且 Anderson 走不了哦。好，下次再见。 OK， 拜拜。 回来了，朋友。 朋友们，刚才的这个小短片播完了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已经流口水了。刚才在我们的平台上，很多人说一到饭点就放吃的，这个好意思吗？我跟你一样同时受着煎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好，所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想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的办法，就是第一种办法就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第二种办法呢，是在易直播的平台上搜索活力982，通常呢也可以在这个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同样是搜索活力982，看到我们今天的图片还有丰富的视频资料。好，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出的就是在前天我们的乐享生活数码板块的时候跟大家说，在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特别独家奉送的就是国美 U7 mini 这款手机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亮相。所有听众朋友呢，可以在京东找到50元的优惠券，也就是899减50的优惠券，然后在7号，也就是明天上午开始，就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899减50就是849的价格，买到了国美手机 U7 mini 版。同时呢，七号之后所有购买的小伙伴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送982潮流大礼包，上传购买凭证。这个凭证包括什么呢？就是购买的手机包装盒，还有IMEI 码，还有发票或者收货凭证，填写相应的信息，前15位的听众朋友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价值260多元的 SCANDISK 64G 的手机存储卡，以及10000毫安的移动电源，以及铁三角耳机的982潮流大礼包。反正呢，我们节目当中就是给大家送实惠。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无屏电视吉米 Z6， 这一次又是国美手机 U7 mini 版，所以喜欢的朋友下手之后千万别忘了把这个什么发票等凭证上传到我们的982公众平台上，获得非常超值的982潮流大礼包。同时别忘了是发送982潮流大礼包，然后就有相应的链接，您就可以上传您的购物凭证了。好，关于前天的节目，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小片儿，现在呢和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 那今天呢，我们在五四青年节当中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关注一下关于这样的一种新青年的智能新主张到底怎么回事呢？看看我们的字幕条就知道了。国美 U7 mini 互动体验大直播，很多人会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外观设计配置功能细节我们一会儿会在节目当中慢慢的去分析啊。那其实呢，在价格受限的这个包括成本控制这个非常严格的千元机当中，很多人喜欢要一点鲜明的特色。 对， 那它怎么能够去彰显它的特色？ 这个手机是一个双面玻璃的一个造型， 还是玻璃呢？ 是玻璃。其实你看，刚才我帮我把这个屏幕，这现在大家看到是解锁界面，对不对？ 对，先点亮 了。我这儿来， 哎，就好了， 解锁了。就我看了一下而已，这是 面，就是秒开解锁。 对，很多人现在很喜欢用这面部解锁，因为这样很省事儿，很省时间。 这个咱们可能如果说画面不太清晰的话，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些相关的 图片， 图片 吧。对， 我们有可能更加清晰一些哈。我们先来看正面，好吧？正面的话呢，就是非常简洁明快的一个结构，上下边框都非常的窄，左右几乎你看不到边框。 对，左右基本是比较，而且这个机子是因为它的整，你看，如果现在给到我们镜头，会发现说，哎，这跟比很多手机握起来要方便，这一只手就能非常方便的握下来。 对，单手握持。 对，然后呢，它这个机子采用的是一个双面玻璃的一个造型，本来千元机下其实用双面玻璃的就不多， 对，因为今年开始重新流行起来这种设计嘛， 双面玻璃， 大家都开始做，这个价位基本上是见不了太多了。 而且很多千元以下的机子，即使双面玻璃，边框给你用的是塑料边框， 对， 这个机子是金属边框， 而且它在边框上还做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装饰线， 提琴线，四条的提琴线，这个非常有意思， 特别好看这个线啊。 对，要说一下这个产品，其实它叫 U7 mini 嘛，所以很多人问说，哎，是不是还有 U7 这个机子？有，这个机子是去年它发布的一款产品， U7 是之前的一款老款机器。 老款机型，然后那款机型卖的稍微贵一些，那款机子的设计上是拿了一个 IF 的设计奖的 哦。 U7 mini 的造型基本上跟它的前代就拿了设计奖的那款 U7 是一样的，然后只不过是整个机身更小巧了一些，然后呢整个的配置有所调整。当然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即使价格从那个价格调到了899元，它的整个的这个虹膜依旧完全，你看现在这张图上你能看到它有一个虹膜科技啊，这么一个按键，对，你能看得到，这是它的一个后置的一个图片，那么就能看到说它 的后置没有说像现在的很多人比较吐槽的一个设计妥协，就是把摄像头挪到右上角去，然后还给到一个特别 竖排这样子， 就竖排给到特别大的突出，它是很对称的一个设计， 没错， 对，它是包括了有一颗主摄像头，一颗这个后置指纹识别，跟当然那个摄像头也有意思，因为它不是双摄，它也实现了部分双摄才能有的功能， 比如说背景虚化， 对。 那其实呢，这两天有个流行语叫做什么"确定过眼神儿"啊，然后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了。 那其实是林俊杰的一首歌啊，好多年之前的了。 最近又被流行起来了这句话，但是我们把这后边词儿改了一下哈，叫做"确定过眼神儿"，然后遇上对的人儿，哎， 他握住手上的小确幸。 嗯，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国美游戏魅力相关的一些核心特征。刚刚我们提到了虹膜、面部、指纹、三重识别能力，以及配合这个国美 OS 所形成的特色的一种隐私安全的加密功能，这些功能我们在节目当中能演示得了吗？ 当然能，这个 可以可以可以。 来，我们俩都已经体现的把我们手中这部已经是国美游戏 mini 给已经就是录入了我们自己的这个 虹膜、 面部、指纹其实都有的，指纹很常见，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不用演示了，就直接这一碰， 对， 就解释了。首先，我们讲它用的几个场景。解锁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场景， 对， 但是很多朋友之前用过能用这个虹膜解锁的手机，觉得要等半天， 麻烦， 好麻烦， 嗯， 所以它默认的时候是用面部识别和这个指纹来支持这个就是解锁功能的。我们来演示一下，现在，哎， 现在怎样？ 等一下，我就看一下，它就自动就 自动解锁，太快了， 对， 我反应过来， 我得这个样子一下，你看现在 是锁屏状态，好，拿过来。就解了 啊， 对， 瞬间， 瞬间，半秒， 瞬间。而且我要讲的事情是，它不是只用这个面部识别做了解锁这一个事情的，它手机里有个功能叫做 Face Me， 就是看我的脸 啊，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加密小功能。 对 ，Face Me 是这么一个功能，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当我手机放在桌上的时候，比如现在来说，你给我。我们这样吧，我们可以用别的手机来给这个手机来打一个电话。 好， 有的时候呢，你是不希望别人看到你的手机的 来电或者是信息来了之后谁发了信息或者是 这是房太太们的吧？ 也不只是，包括有一些，比如说 同桌的你。 对，其实这样的，其实有时候电话也是谁打的无所谓，但有时候你被别人看下来，你心里觉得就 有点别扭。 对，好，注意看现在来的是什么？如果 letter 看的话。现在 是什么东西？ 未 知 来 电， 未知来电。但你自己看呢？ 好，现在你给我来看一下。 好，你自己来看一下。 好，这个我挡下哈。这个你就看到下面写了北京移动，这是我的手机号。 哦， 这已经识别出来手机号了。 对，就只要你看，比如说你看一眼，他才知道是谁来的电。如果是别人来的话，你是看不到的。 哇， 这个好哎。 哎，这个很棒哎。 就包括说，比如说来了短信。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小片里头，其实就有个场景，就是两个人办公室，崩来了一个，今天发工资， 哎，瞄一眼， 对，这个 这个场景在咖啡馆之类的地方也挺实用的， 对，然后呢， 在网吧呀， 对，再比如说就是这个，包括来了短信，因为我们知道短信还有很多 APP 的提示， 对， 它是会在你的这个锁屏界面上出现的 通知栏， 对，比如说。因为有些网银它也会实时的弹通知来说，哎，谁 到账3000万？ 对， 对， 对，这个你是不想让人家知道的， 好妙哦。 所以，在 你要昭告天下吧，这个事情， 在你没有去看它之前，它永远显示的是位置信息，你就知道是电话提醒了你，还是什么。网银提醒了你，还是什么短信提醒，但是你不会知道任何的内容。 这个除了保密之外，就是避免尴尬，这两点非常重要嘛。 我觉得这一个功能真的让我突然感觉到手机真的是我专属手机的感觉了，真的是我自己 的。这一点也可以发现，这个现在的消费电子数码产品往这个体验方面在靠。 对， 也不是说传统的一个硬件积累这么一个， 没错没错。 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朋友真的是。怎么讲，就是比如说我想给你看我这张照片，但是其实你往往看的不是只是那张照片，你还会左右， 对，可能把你的， 哦，这个，哎，我想听，然后呢， 然后 你把前后都锁住是吗？可以， 它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时候它其实这个手机它在左侧面它有一个按键，它叫 Mi Key，你在使用了 Mi Key 按下之后呢，它就会锁定在这个界面上。 比如说我给黄老师拍一张照， 对， 然后拍张照之后打开呢，打开之后我按一下这个按键，这样就进入了那个特定的模式，就 Face Me 一个模式嘛。 黄老师， 然后呢， 怎么都没有 P 就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不能再移动那个相册的图片了，只能看到这么一张照片。 就包括微信里也是可以这么用的，因为 大家应该明白这个意思， 就是锁住它的位置。 对对， 这个功能可以再开发一下下一步。 然后呢？ 想要左右滑动吗？可以，请付费。 请发红包就可以了。对 对，包括微信也是，因为很多人比如说你看了微信上图片，他可能一不小心一触 点回来， 结果发现微信聊天记录里有些很尴尬的。 对， 对， 对， 他相当于锁住的是屏幕当下呈现给你的内容，无论你在相册里还是在任何的界面， 对， 就是给你锁到这个界面上。 而且这个界面下不耽误大家放大看图片。 嗯， 对，我们来说核心的那个功能就是虹膜。 对， 我们知道虹膜是被用作非常重要的安全加密的场合的， 没错。 所以这个手机也是把虹膜设定在了这个场合里头，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看这个我解锁，其实你是可以不用虹膜的，因为虹膜解锁效率没有那么的高，但是面部很快。但是有一些它可以做了几个功能哈，一，它有一个虹膜科技一个东西，我们进去之后你看 虹膜世界， 对，我现在虹膜世界，我现在去， 我从来没有见过黄浩眼睛这么大过。 我是要说一下， 突然瞪大双 眼，虹膜是需要大家相对的注视一下这个部分的。 对对对， 而且你会发现前面会有一个红色的光打到你的脸上来，这是虹膜的逻辑原理，其实是它那个红外光进来之后眼睛反射回去，它在接收，所以其实那个模组非常的贵。其实模组非常的贵，能在这么一个手机里放下虹膜那个模组，其实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对啊， 它能实现的功能有这么几个，一，它叫虹膜世界。虹膜世界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你的联系人、图片、包括说文件都是可以加密的。 就是弄个文件夹吗？还是怎样呢？ 它其实是给每个文件做了一个加密的标记，而且我们知道它有一个这个密 key， 它左侧有个键，它是 双击就可以对某个文件进行加密， 单独加密也行， 对，单独加密 可以加密也行， 是可以的。好，然后这是这个功能，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叫钥匙串功能。什么叫钥匙串功能呢？因为我们知道你有很多的 APP 是要输入那个账户密码的， 用户密码， 对， 钥匙串就相当于一个密码串， 对，然后呢你可以把你的密码串和你的这个虹膜做一个绑定，以后看一下它就登录了，就不用再去输很繁琐，因为有些 APP 它现在要求是，尤其是安全密集比较高的，比如说网银， 可能过段时间就需要你 重新输入 一遍， 那你要重新输入验证码什么什么之类的，而且有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能记得住，有一些设计的比较复杂，现在要求是什么大小写数字全都得混着来， 没错， 有的朋友可能就会忘记它， 还需要特殊符号什么的， 对，那它你就把它记住就好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叫做虹膜应用锁的功能，比如说我知道我有一个朋友，我有好几个朋友都这样子的，就是很多人打开了他的微博，然后呢胡乱的发了一条文字，很多只是开玩笑嘛，但有时候就会有一些， 对，比如说我拿了皇后的那个手机，我也知道他密码，啪啪解开锁了，但是呢想恶搞一下发一条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微博，但是如果是这时候他有单独的一个应用锁，我肯定是解不开 进不去的。我封冯有文的微博很 好，赢在创意第十届，期待破历史，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热的开胃菜， 嗯， 出品的时候在这个盘子也要加热的， 是的，对， 要保证食客路上不会因为有小风啊， 是的， 或者时间延长呀，会影响大家口感。 对的，对的，当然是保存它的食物本身的温度嘛， 嗯， 对，是热的应该就是热的。 对， 对， 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道菜？这道是， 嗯，这道就是我比较我自己做的那个巴力三文鱼，叫巴力三文 ，OK， 就 烟熏三文鱼， 对，烟熏三文鱼，说白就是烟熏三文鱼，为什么？是巴力三文，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它比较用取之于三文鱼当中最好的那部分，对。然后我就是透过烟还有熏去做出来，然后搭配呢就是比较传统的搭配，一般吃三文鱼的那个搭配其实就等于跟吃鱼子酱的搭配是差不多的，比如说有蛋白啊、蛋黄呀，然后鱼子啊，一些酱，就是说我自己做的那个雕炒蛋黄酱之类的东西，然后里面有很多合适的就是跟它特别搭的一些沙拉，对， 嗯， 本身它就是像一个沙拉，就大家吃起来特别特别开胃，特别的清新的一道菜。 用普通话翻译就是一轮一轮的。 是的，对。 怎么我说完这么匆 忙？比较受率比较低到一点。 但是你知道，就是肉也好，就是鸭肝也好，在那个爬盘上面显示那个一轮一轮的感觉，好像特别香感觉。 对，其实它有特有那个香。 对， 比起我用用那个 pan fry 去 pan 的真的 平的 平底锅去煎出来的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视觉上就有食欲。 视觉上是其中一个，但是的味道是最主要的一个。对，然后为什么我再加上我这配的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照烧汁，说的特别大家都知道的是瑞灿里面的那个照烧汁，原因就是因为我用这个爬的方式，对，所以我才配这个汁，然后上面有一些大家都熟悉的芝麻，因为我觉得芝麻在法餐当中其实很少见的东西啊，但是在这鸭肝，我觉得从我的经验当中，我觉得他们是很大的，就是吃起来你不会特别费劲，但是整个层次就在里面。对， 这道菜适合爷爷奶奶吃， 啊，我也 是，小朋友应该也会喜欢。 是的，是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这两道菜已经到这儿了。文心想不想吃？ 想。 介绍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对这个 Anderson 他做的这个门派的法餐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今天我们就先只给大家介绍了它比较拿手的头盘两道，一个热菜，一个凉菜。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见到安德森，学到更多的热菜， 可以， 好不好？ 没问题。 那我就不等大家了，像老样子，文熙，我们开吃吧。 好， 而且 安德森 走不了哦。好，下次再见。 OK， 拜拜。 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杨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们要跟着潮人越享草莓。哪个月呢？就是音乐的月。因为我们聊到的草莓今儿不是吃的那个，但是同样香甜可口，那就是草莓音乐节。而今年呢，北京草莓音乐节也来到了第十届，所以是第十个年头了。我相信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喜欢音乐的朋友都会知道这个著名的音乐盛会，所以刚刚结束，让我们今天就一起回顾一下刚刚落幕的第十届北京草莓音乐节吧。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一位是摩登天空的市场总监马静，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静。 嗯，欢迎马静。另外这位是摩登天空上海草莓音乐节的这个宣传负责人各个，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各 个。两位一定要离麦克风近一点哦。 好。 其实今天请两位来主要就是从这个组织啊、背景啊，就是包括我们不为人知的那一面了解一下刚刚落幕的草莓音乐节。但是呢，观众或看的人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同样也请来了重量级的嘉宾，就是我们青年广播的小伙伴赵恒选，有请小赵。 大家好，我是热心听众小赵。 热心听众，你是朝阳区的吗？ 是 朝阳区的热心听众。我们九八二在现场呢有一个特别的福利营，所以现场也有和大家互动，因为这个盛会应该是所有年轻人喜欢的一种盛会的形式。对我来说，音乐节其实是一个集会，是一个以音乐为主题的集会，所以作为摩登天空也是我们草莓音乐节主办方，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一届音乐节的？ 其实这个音乐节我们举办已经有十个年头了，然后在之前呢，我们就是最开始创办这个音乐节的时候呢，就是以草莓来命名，其实是非常就是直观的一种感官体验，就是年轻青春，然后带有爱和浪漫的气息， 一掐一汪水， 对，就是特别fresh 特别新鲜的感觉，然后所以就是说我们这草莓音乐节它不仅仅是一个音乐的 party， 就让年轻人一起玩起来，更多的是一种青年文化的一种体现，然后让每一个年轻人他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和乐趣所在，能和自己喜欢的小伙伴或者和喜欢的爱好的这种品味，以审美情趣为这个核心的一个聚集地吧，就是你总能在那里找到一个符合你自己审美的一个那个小的阵营， 就总能找到你喜欢的点， 对 吧？哥哥，你是怎么理解这一次的？我就不光是这一届，草莓一直的风格呢，虽然说大体统一，但每届有特色，对吧？就是你是怎么理解草莓音乐节的？ 因为我大概也参加了三年的草莓音乐节，然后我觉得草莓是一种，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草莓是一种，信仰， 我好想唱那种不可说， 没有，它是现在是一个年轻人，只要听到草莓两个字，就会觉得好是就是。是酷的，是好玩的，他们会，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不会觉得，就是非常的关注阵容，他们就只觉得草莓音乐节就是好玩的，那他们就会来。 反正其实草莓音乐节对我来说，应该是首先是年轻的，然后时尚的，包括喜欢那种不同反响音乐风格的那种音乐节。因为在这个音乐节上，这一次我感觉到选了一些很多就是大部分人都喜欢的歌手，但以往啊其实是很另类和个性的。在我年轻的时代，就是我更加年轻的时代，我也去参加过好几届，所以在很多人的眼里，草莓音乐节是伴随他们的青春，是他们青春的代名词。所以这一届的草莓音乐节呢，我相信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次现场的状况，我们也给大家刚才请了两位嘉宾简单介绍了一下。我相信我们的现场热心观众小赵一会儿也有话说。那现在的时间，我们首先把大家拉回到就是在五一小长假期间这三天，29号到5月1号这三天，现场是怎样的，然后有怎样空前的场面，还有现场有哪一些有意思的趣事呢？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982前方小伙伴带来的最新报道。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各位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草莓计划特派员杨轩。 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和我的小伙伴的体验和经历。首先是大家最关注的音乐方面，通仰乐队在爱舞台的演出被很多乐迷评为最燃现场，舞台前 POGO 区的乐迷们在通仰极具张力的音乐和强大感染力下，更是开启了小火车。备受期待的朴树的演出更是引起了现场的集体大合唱。紧接着就是治愈系民谣女生阿四，还有今年3月刚刚结束中国巡演的复古而又梦幻的日本乐队 The Fan。此外还有一位非常令人值得期待的乐坛老将蔡琴。此外和大家说一下草莓音乐节的交通情况。那么 当我们到达这个停车场之后，还要坐专门的大巴车到草莓的正门，车程大概有8到10分钟，而这一路段也可以选择徒步，不过需要从另一个门进去。但问题是这两个入口并没有非常明显的标识。那么此外，如果想要避免堵车的情形，还是建议大家提早出门。同时我们也想要提醒选择当天返回的朋友要注意分流，因为第一天看完朴树最后演出的小伙伴反映说，他们在停车场等了近3个小时才离开。在饮食方面，音乐节提供的食物种类和品牌的确非常丰富，不过价格也确实非常的音乐节了。某些品牌的食物和饮品几乎是原价的2倍，而即便如此，想要买到一份自己想吃的食物，仍然要牺牲大量看演出的时间。而在高峰期，食品区竟然还出现了限流的情况，也是建议大家错峰饮食。的确，参加音乐节会面临着或暴晒或下雨的不理想天气，会遇到塞车、排队、拥挤等令人心情烦躁的场面，但大家之所以还很热衷于这个活动，我想它的魅力就在于让不同类型的音乐在同一时空碰撞，让一群热爱音乐的人在一个空间内共同狂欢。 你看我们的前方小伙伴这个描述的多好，就是草莓音乐节他理解的是让不同的音乐形式呈现在同一个舞台上。我不知道作为主办方的摩登天空的2倍啊，当然了就是不能代表整个公司所有人的想法，但是我相信二位也是伴随这个成长过一段时间了，是不是像我们的前方记者说的那样，就感觉这一次我们就要将不同的音乐形式融合在同一个舞台上。 嗯，其实我们是有一共多少个舞台来着？ 7个， 我们一共有7个舞台、 我就说一个草莓音乐节的大舞台上嘛。 对，是我们这个之所以有这么多舞台，其实就是把不同的音乐，类型，然后融合到这一个我们这个音乐节的这个盛会大 party 里。 嗯， 除了这个音乐节的不同的这个舞台，包括草莓舞台、爱舞台、后摇舞台、Young Blood 舞台，还有什么？ 我的是 还有那个对就是各种舞台，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这个无意义大赛。然后 无意义大赛是什么？ 无意义大赛它是就是我们和这个 Soul Meet 的一个就是活动，然后联合主办的一个就是一个活动区域吧，然后在那里就可以有各种挑战，比如把草莓籽儿然后就是剔光的这种比赛，然后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无意义，但实际上也是非常有趣的。 哦，就你说这无意义比赛，就是其实跟音乐节乍看上去主题好像没有太大关联，不是表演，但其实你说它没有关联吧，好像还是有关联的，是不是？ 其实是关联非常紧密的，因为我们都是在为年轻人去提供一些内容，而这些内容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乐在其中的，就它不仅仅是说，可能我在这里有我今天就是特别，就是我今天一定要听谁，我一定要今天一定要看谁，然后除此之外，就在这之外，我还可以去别地儿逛逛，然后我可以就是参加一个挑战，然后比如说因为这个无意义这个比赛，然后我获得了一个什么小奖，那我今天也特别开心。 我想知道在这一次，你刚才也说了，就是整个草莓音乐节的舞台是分为7个部分的，有7个舞台，然后我相信7个舞台刚才你介绍应该主题也不太一样，当时设计这7个舞台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们初衷是想把这一届的草莓音乐节做成什么样的音乐节？怎么就有这7个了呢？ 就是我们每年大概在北京，在以前的北京草莓音乐节，我们也是会有这种就是不同音乐风格的舞台，然后呢它主要是其实我觉得是方便一下乐迷，有一些乐迷他就是很像那些后摇音乐的乐迷，那他可能就会搭一个帐篷在后摇舞台那儿，然后他一天都在这里听就是这样。然后像主舞台一般就是我们会每年都会请到一些国际大牌嘛，然后他们来做主舞台的压轴啊，这样的主舞台都是一些咖位比较高的这种艺人。 那些小一点的舞台是不是就是总体来说这个乐队演唱的歌手就是歌首先会多一些，然后呢他的歌迷也可以和他们喜欢的乐队停留的时间长一点，距离离得也能更近一些 其实差就是就是演出的时长都差不多，然后呢其他的舞台主要是每个舞台都有一个他自己的主题，像爱舞台之前当初就是设置爱舞台也是因为贴合整个草莓的这个主题，春天浪漫爱，我们有一个大的主舞台草莓舞台，那我们再弄一个副舞台，那叫什么名字呢？那就是为了贴合主题， 叫了 Love Stage， 就是做一个爱舞台这样。然后爱舞台呢会更年轻、清新、民谣这样的，会更偏这种风格的音乐来做。然后像我们以往刚才那个小哥还有问到我们的、那个、 小赵 对，还有问到我们那个重型音乐舞台，就像这种我们都是会以一个这种音乐风格然后作为舞台，这也是方便观众来去选择他们喜欢的音乐形式。 哦，其实更加细分了，方便就是观众去寻找自己喜欢的那种舞台表演形式。 对对对， 小赵你找了哪个舞台是你的？ 像我往年基本上都是去重型舞台也好一点，但是今年也是没有。 你说一说。 今年也是没有这个舞台，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大家心情吧，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是有一些特别想看的一些明星，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一天只有四五个特别想看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闲逛，就是在玩，在吃吃玩玩，然后 不是闲逛，是享受音乐节的氛围。 对对对， 是不是？哎，重型舞台应该是比较重一点的摇滚乐队吗？ 哦，对，会偏金属啊，然后这种风格。 小赵看不出来啊，你还有一颗 rock 的心， 是吧？对 ，rock 的心。 对，那个舞台其实不光是音乐风格的区别，不同的舞台它的观众表现也不太一样。比如说重型舞台可能会观众会更疯狂一点， 就热闹热烈一些。 对，就是 pogo 嘛，我们所说的 pogo。 我倒想知道，就是当你碰到最喜欢的乐队出现的时候，就你这样的性格最疯狂能疯狂到什么样？ 最疯狂就是我其实我还不是特别疯狂，最疯狂的就是撞来撞去嘛。 好， 用尽体力。 我们看看最后一个时段的时候，小赵有没有变化？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你就看见了，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今天和您聊一聊，跟着潮人越享草莓，越必然就是音乐的越了。所以立定今天就是感受音乐的魅力，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了。其实我相信啊，这几场演出每一天有不同的风格，虽然有七个舞台呈现了不同的主题，我想让二位再次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这三天的这个艺人和乐队有什么安排特殊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到场，但是我们就想让现在公布一下，让这些没去的人馋一馋他们，给我们再次介绍一下三天的演员阵容和分布。 好的，这次超级草莓呢，就是北京和上海同时在29号到5月1号三天同时举办，也创造了一个就是音乐节的一个历史吧。然后在这个期间呢，然后我们这个北京草莓一共有117组艺人，在上海有83组。其中呢，就是我们有四个非常重量级的海外的这个乐队艺人，就是 The Fin， 水妖日，Elan， 还有这个 Alt J， 然后三组日本的艺人，还有一组英国乐队，然后所以这个就是说基本上是呈现了这种演唱会级别的这个演出了。 哇，听上去就很赞。 对，所以不光是从那个演出的这种表演质量上来讲，还是说从这个舞美、灯光、声光电的这种视觉效果，就基本上是已经是非常的，就是超出了这个音乐节水平了。 对对。然后今年那个透露一下，今年我们那个音响花了很多钱 啊。真的啊？ 真的真的， 跟我们 音响花了很多钱。 真的？这哪方面？比如说 就是整个舞台的那个音响、灯光这些装置，舞台花了很多钱。 然后呢，现在 心疼。 真的，虽然花了很多钱，但是现在这个落幕之后回头看看演出质量，我刚才反正听啊，就是我们拿采访机现场录的环音指向性也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当然在歌手正常表现的情况下，音质确实是能听得出来的。 对，就是你 钱花到位。 对，就是大家那个在音乐节上那个录那个小视频发在朋友圈的时候都会觉得不一样。 对，就是通常我们要是只是拿手机随便录一段一节儿的话，你就很嘈杂，然后乱乱的，然后包括就是叫怎么说呢，反送啊、回响的声音，就隆隆的声音就夹杂在一起。 但是这一届反正我们传回来的报道，因为我每天都会播一小段嘛，我们普遍就觉得音质会提高很多，没有花钱的不是哈。然后我看到今年那个演出阵容里还有像蔡琴啊这些通俗一点的歌手， 就是所谓流行的， 对，流行通俗类的，怎么会想到、 蔡琴、陈冠希、朴树、 田馥甄， 窦唯、窦靖童。 窦唯至少还是个摇滚歌手，但是就是像田馥甄他肯定不能算个摇滚歌手，蔡琴那更是抒情大姐大了。 因为我们现在草莓就是做了这么多年了，包括现在音乐市场，它我们不是只是不要就是想到草莓音乐节就是一个摇滚乐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就刚才也说到了嘛，我们是希望有多元化的音乐出现在我们的音乐节，然后我们也不会 拘泥另外一种 音乐形式，然后包括像蔡琴啊，她这次来参演的话，她其实自己有很多想法的。蔡琴她年轻的时候，她自己也组过乐队，然后她年轻的时候20岁的时候，她也很摇滚的那种。然后她来草莓也是想年轻一把，就是她也是。有他自己的那个意愿的，也不是我们如果我们是硬请人家，他如果觉得草莓这种都是年轻的他不愿意来的话，那他也不会来的，对吧。 蔡琴姐姐的这个说的这段话其实体现了很多年轻人到现场参与草莓音乐节的这个心声。其实大部分人除了在听音乐以外，像刚才小赵说的，就是他听完歌的闲逛的时候，其实我理解那个时候就是在感受这个音乐节的氛围。比如说在这个音乐节的形式其实是从欧美传过来的，欧美在做音乐节是比较有怎么说经验的，丰富的经验，他们把这音乐节弄成了像嘉年华的形式，大家真的是带帐篷，比如说你们办了3天，我知道像小赵这样的就去1天，甚至有的朋友就好我去2天，但是去满3天的一定是特别喜欢音乐的朋友了。但是欧美还是有一些人没音乐还可以，但是我就是要那劲儿，我带一个帐篷，我睡他3天在那儿，然后起来大家朋友聚会吃饭，然后到舞台去听音乐，然后回到小帐篷旁边再烧一烧烤。当然了，这个得看环境限制允不允许。但是总体来说，音乐节给我们来说是年轻人的盛会。 对，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你这次生活方式融入的怎么样，小赵？ 我这次就是其实也很想去3天嘛，但是奈何体力有限，所以 应该多吃点肉。 所有体力都融入到了1天，但我觉得整体气氛还是特别好的，因为今年其实是我比较想看的人就是比较少，所以我今年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状态。像往年我可能会觉得哇，这个想看那个也想看，然后就把时间表排得特别满，这个看完马上跑去另外一个舞台去看。 哇，你音乐节还做攻略呢？ 对啊，因为大家的那个不同的舞台不同的那个位置你都要提前知道。 哎，机会啊，你看人市场总监在，你喜欢谁你觉得这次哎呀谁没来遗憾，这是你难得的机会。明年就可以让你梦想成真看到他们，你特别想期待看到的谁？ 特别想期待想看到的，这个有很多 可以想，可以想，现在随便说你就随 便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最近这几年也是有挺多的主流的音乐人来，然后我觉得可能像往年我们一开始对音乐节的认识可能不是它面向观众的，而是对于一些地下的乐队，可能对于他们意义特别重大，包括我在以前也是在学校玩乐队的嘛，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可能你去看一场没什么，但是如果你说一个乐队他玩的好不好，你就说如果这个乐队上过草莓，那真的是了不得了。 这是信息量太大了，想挖掘小赵的更多面，请您继续关注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玩转市集，我是苗山，咱们稍后接着聊。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赢在创意第10年，期待国内十足的 第10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10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10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 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灵动一手掌握，智慧知心随行。国美 U7 Mini 5.47英寸全面屏，一手掌握先机，三重生物识别保卫私密安全，智慧系统知我更懂我。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特别呈现听众专属国美 U7 Mini 优惠团购，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送团购获取团购信息，限时报名即刻开启。国美 U7 Mini， 握在手里的小确幸。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淘来给你。 北京时间的18:03，我们再次回到潮流梦工厂的第三个时段，这里是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呢，和您分享的主题就是跟着潮人越享草莓。那潮人是谁呢？有请两位潮人。第一位是摩登天空的市场总监马静，欢迎。 Hello， 大家好。 哎，这个声音不错哦，非常洪亮，果然就稍微拽了拽，效果就是不一样。另外这位同样是摩登天空，但是是上海草莓的宣传负责人各个，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各个。 另外这位坐在我身边呢，是我们青年广播我的同事赵恒选，小赵，欢迎。 Hello， 大家好。 我想知道一下，这既然有上海的，也有北京的，我想知道上海和北京有什么区别吗？各个最有发言权。 上海跟北京吗？ 在做音乐节的时候， 都是超级草莓， 都是超级草莓， 都是超级草莓，都是 super strawberry。就是它，上海它更摩登，更国际化一点。它可能对国际就是对一些国际大牌这种，他们会更重视。然后像上海它。比较跟北京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上海舞台比北京少， 比北京什么？ 比北京少，因为 比北京 有限，场地有限，然后上海只有5个舞台，然后它的那个阵容会更偏国际化，然后更摩登一点。 就是风格上面。 对对。 小赵，你去过几个超级草莓？ 我只去过北京，今年和前年。今年我觉得今年的舞台还挺好的，因为今年的那个场地它比较特殊。 好，你描述一下这段。你是自有发言权的了。 它是在一个滑雪场， 对， 所以是倾斜的。虽然可能走起来比较麻烦，但是呢， 就是对于观看那个主舞台的演出是特别的方便， 哦、 因为你站在坡上可以看得特别清楚。 所以是高级雪道是主舞台是吗？ 对，我们那个舞台设置的时候也有考虑到这一点，就是把那个舞台设置到山脚下，这样呢，在后排的那个人他会高一点，他看舞台也会比较方便，这也是我们在设置舞台的时候有考虑到的。 嗯，你反正觉得这一次在滑雪场办，就感觉风格跟以前不同，然后呢，观赏体验还挺好。 对，尤其是主舞台，它会人会很多嘛。 嗯 嗯。所以就这个场地即使离得很远也能看得很清楚。 哦，那总体来说你跟前年比吧，这两次你更喜欢哪一次？ 我更喜欢，我觉得都挺好。 原来你是个保守派。 各有不同。 嗯，前年是在哪儿来着？ 在香河天下第一城。 哦，每年都不一样是不是？今年我记得是阔别几年后回归就是北京的。 对吧？去年没有办， 嗯， 16年没有办，15年是在香河天下第一城。 哦，也是这一次回归不说，而且还挑选了一个，在我们印象里平谷啊，就是一个生产大桃啊、新鲜蔬菜啊、草水，就是各种水果啊。所以其实最开始听到平谷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其实是跟一些果实相关的，所以跟草莓其实还真的是能搭得上。 对， 而且场地来说，说实话我是5年前去过一次，6年前去过一次，然后开办的前两届我都去过。我是觉得在场地最开始之初的时候要窄小一些，如今的场地是越来越大，而且舞台也是越来越丰富，乐队肯定的表演也是越来越标准化。其实在我相信就是制作团队在举行了这么多届之后也是在摸索，就每一届都是有提升的，所以我觉得我想请二位说一说，就这一届从你们自身来说，在组织啊，在举办，我相信很辛苦，但是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肯定有一些表现在不同的地方。时间静止，你们是在思绪回到？ 是在考虑谁来说？ 没， 就是 得争相说。 我们今年这边比较重视。用户体验，乐迷的体验，包括各方面的体验吧，方面面，包括媒体合作方、赞助商的体验，我们都想在今年我们想在这种音乐节的体验上面做一个提升，包括今年大设置更多的设置一些指示牌，然后让就是观众更清晰这个动线，包括我们的餐饮，今年北京餐饮应该也是有一个质的飞跃。虽然我当时在上海这边也有了，上海我们也有和五都吃特客去合作特色餐饮，我们这边对这种乐迷的体验，今年是有一个比较，就是投入了比较多的精力吧。 就是说，相当于以前在这方面没有太顾及的太多，可能在这个表演和演出的方面是下了很多的精力的。今年把这个也同样提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去考虑。 对，因为我们以前也会考虑，也会去做，但是，就是社会发展太快了，大家的需求会越来越高，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要求，对这种体验是要求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也希望能跟得上这种，然后去提升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在就是前期筹备，就是准备工作，就是开这个音乐节前夕，我们内部其实是有开过很多次就是内部大会的，然后包括我们就是去提前想到会有哪些问题，然后包括比如说像大巴呀，然后交通啊、天气啊各个方面，然后我们都其实是有那个提前的这种 应急预案， 然后以及我们在微博和微信的这个官方这方面都会提前，然后给大家整理最全的这个攻略，然后以及就是实时的这种交通的报道，当然就是就是备不住，就是说大家的热情，这个确实是去的人很多，然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有更多的那个用户吧，然后或者说这个观众来讲的话，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的这个公众微信账号和微博摩登天空，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第一手的这种实时的讯息，然后以方便我们就是随时做出调整。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就是一方面就是非常注重这个用户体验，包括就是一个是音乐这个舞台的这个类型，然后以及演员艺人的阵容，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市集和不同的这个媒体合作上面，然后有不同的这种展位和这种不同的这种活动的玩法， 嗯， 所以可以满足各种人的不同的这种需求。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这个还是有一个这个艺术家，他们在这里边有一个艺术的作品的展示， 嗯， 就是其中有一个叫做 Bosso Fa卡塔法塔卡的这个艺术家，然后他们用这个就是用这种叫结合什么，哦，他们是用了这个人们丢弃的垃圾来构造了一些这个艺术装置，然后来提醒大家来那个有一个环保意识。嗯，比如说在北京就是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大的手，是很多就是废弃物然后做出来的，然后握了一棵小树苗，然后他就是在提醒大家有这个环保的意识。所以其实我们不光是有这种艺术啊娱乐的这种成分在，还有一些就这种意识层面，让大家能够意识到环境啊环保啊这些方面的这个艺术的展品在这里面体现。 嗯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艺术节发展到今天，音乐节发展到今天的时候，已经兼容的方面越来越丰富了。比如说在市集方面，你刚才提到的啊，我想知道一下今年的这个市集有哪些特色？食品是少不了的。 嗯、对， 今年跟大悦城的这个合作，然后他们带来了很多特色餐饮，然后。主要有什么我是没有在现场， 没关系，反正我们现在也吃不着了，反正是有一些以快餐为主吧，一定是。 嗯，对对对，那主要还是那个一些中西餐都有，然后 就是也是方便乐迷，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是一早去，然后呢 对， 跟郊游似的。所以就是得三餐至少简餐嘛，都在那儿解决。小赵，你是在那儿解决还是自己带了干粮去？ 我肯定是在那儿解决啊，这个这么好的吃的不吃白不吃是吧？ 怎么 今年吃的特别好， 真的、 啊、对，就跟往年比就感觉有很多那种特别什么烤串啊什么披萨，当然也都是那种在户外特别适合在户外吃的东西。 哦，你说是今年确实比以前要丰富多了对吧？ 对， 你作为观众也感受得到是吧？ 对， 你看这个反馈是不是可以当时就有你觉得今年就是比以前选择要更多是吗？ 嗯，对，而且那儿明显就是都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东西。嗯， 你 比如 就是烤串儿， 您说烤串还有披萨，然后就是说，已经不是说单纯的就是往常意义上面就是音乐节经常能吃到的那些， 嗯， 然后还会有一些非常就怎么说呢，城市化的东西在里边，然后包括我们上海有这个伍德吃特克， 嗯， 然后所以从这个就是吃吃喝喝的这种体验上来讲，其实是非常赞的， 嗯。 就不是说随便就是呼两口凑合那种，就是吃真的是很不错的那个很好的这个吃的体验。 嗯， 对， 所以商户的这个种类也比较丰富了。那除了吃的东西，有没有一些就是可以买回去的纪念品啊什么的吗？ 嗯，我们今年就是在这个观售这上面也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嗯， 我们原来的官方售卖周边售卖就只是一个小帐篷，然后今年我们做了一个 pop up store， 就是一个集合了里面我们公司的自己的周边，然后还有我们的合作的艺术家的一些作品，或者是一些我们公司艺人的唱片啊等等，这些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艺术装置， 嗯， 做了一个装置，然后那里面是我们的周边售卖。那个北京这边还有那个我们本就是那个服装品牌，就是咱们公司的那个服装品牌 啊， 他们也做了一个这种就是一个展示吧。 嗯 嗯，所以说就是大家不光是可以吃好喝好，同时还可以有一些小礼物伴手礼带回去，甚至可以留下参加这一届音乐节的美好回忆哈。 对，然后其中我们这个有一个Modern Me 的那个就是摄影活动嘛，然后所以很多就是打扮美美的这种那个特别潮的小哥哥小姐姐们，然后都会被收录进去，然后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里看到的，很多人他打扮都非常酷， 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来到音乐节就会穿的波西米亚的那种裙子，然后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有他自己的那种 style， 但是不同的人他们就是都会为了参加这个音乐的这个 party， 然后精心的打扮自己，然后特别有范儿。 哎，这个音乐节好像也是他们属于观众每个人的一个展示的机会是吧？ 对， 个人的秀场。 所以说我们这季的那个草莓的这个主题是 me， 就是我。所以大家都是说那个 把我体现出来， 对，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然后同时我们有一个秘密广场，就是 ME， 在这里呢，就是它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是要寻找一个世界上另一个我，还有就是寻找秘密，然后还有就是以我为核心吧，然后来做一些活动。 所以就是调动现场的这些观众朋友哈。 对，然后就是尽可能多的这种可以让大家 social 起来，就让大家活跃起来的一些互动。 互相可以交流起来。我们其实也现场有一些照片，提前和二位这边找的一些和大家现场分享一下，这都是在现场玩嗨了的观众朋友们是吧？你们这个屏幕应该也会有，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延时。 对， 是吧？这是我看他们也是精心打扮的，而且特别开心的样子。这也就是草莓音乐节刚才提到的，是每一位观众就在现场都可以体现自己的一种方式，包括这个是乐队的演出。刚才这一块反正照片比较多，我们都可以看图说话一段时间哈。 好呀，好呀。 这个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哪个乐队？ 这是 Casino Demon。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 那他们是来自哪里呢？ 这是北京的乐队。 哦，就是 昨天他们有刚开过巡演在愚公这边，然后特别嗨， 叫赌鬼乐队。然后他们后来改了英文的名字。 现在这张照片应该就是你们主舞台的是吧？ 对， 这个是 MDSK 舞台 啊。这还不是主舞台呢。 对，这个是我们的 MDSK 舞台，是 嘻哈 文化舞台。 哦，其实这个舞台在个风格上面也根据音乐风格上面有一些区分和变化。 对，它的装饰也是跟它的那音乐风格就是相搭的。 然后这个这就是跟刚才是一样的一个舞台吧。嘻哈的舞台。 对， MDSK 是我们公司旗下的一个厂牌，主要专注嘻哈文化，然后一些潮流文化这么一个。 看装备我分析像是嘻哈 对，包括这个万尼达满舒克。 对，现在这个照片里面的这个满舒克就是我们公司 MDSK 旗下的艺人。 那下面这一张落回飞车，这个是哪一个舞台？ 落日飞车。 落日飞车 是爱舞台。这个是爱舞台。 这个舞台体现的是一个什么音乐风格？ 它的音乐风格就是那种清新民谣，然后像这种落日飞车这种，它是台湾的乐队，然后就是他们的曲风就是很浪漫，像情诗一样的。 对，就是台湾地区很多乐队就是很积极阳光的感觉哈。然后下面这张图片，哇，这个是超级草莓的字样。这是第几天的晚上啊？还是天天都是这样的盛况？ 这个我北京的话，应该主舞台每天都是这样吧？ 对，每天都是这种爆满的人群。 每天就是最就是受欢迎的演出，是不是应该是在晚上啊？ 压轴就是主舞台的压轴都在。 所以很多人可能专门就是白天磨蹭一下晚起，但也要赶上晚上这场是吧？晚上这场是几点开始几点结束？ 一般是8点左右开始，然后一般我音乐节这边有一个结束时间嘛，就是9点或9点半。一般都是这样，是公安这边去规定， 就是当地场地的要求是吧？ 对。 所以呢大概8点左右开始，然后大概1个半小时演出。这样。 对。 然后这张图片，我就是现场的灯光也很酷炫，能看得出来就是花了很多钱在舞美上面。 是的， 因为就是现场的视觉效果也会给观众很好的体验。这是蔡琴是吧？ 他团队很专业。 他自己带的乐就是团队来。 对，都是他们，像他们都会有很大一个团队来 帮他做这个演出。 啊，这应该是蔡琴谢幕的时候是吧？ 嗯，看还没有看到。 哦， 啊，对对， 啊， 对， 是的。 音乐节很多艺人都会喜欢照这种从后面舞台上往下照的这种视角的这种照片。 嗯，哎呀，跟蔡琴姐姐的这个表情就能看出来非常享受当天晚上的演出。而且我不知道她之后跟你们沟通有没有觉得就是跟她试想的是不是一样，包括我相信歌手和乐队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对预期的表演效果和自己总是有一个对比嘛。 嗯， 之后你们有没有这样收集这些艺人在表演之后，哎，跟他们之前想的是不是一样，有没有呈现了预期的效果？ 这个我们一般就直接看那看可以看到那个艺人下台之后的反应。 啊， 有的艺人他可能下台之后我超开心那种，就是就比如我在上海的时候水曜日他演出的时候是披了一个金色的那种铂金纸，然后呢下台的时候他的工作人员在给他收那个纸铺在草地上，他就特别开心的在那个纸上打滚，他就觉得演得太好了，他就自己特别开心。 啊，自己也很满意。 对，他就自己很开心。那有的时候有些艺人他可能下台的时候你看他有点不太开心，那可能他觉得他今天演的就不是很那什么。 哦，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对，可以看艺人的反应的。对，艺人他会对自己的演出会有反应。 哦， 或者有的人他唱的太过于动情了，然后以至于就有点那个要落泪了，然后所以他可能下台之后都无法收拾好自己的心情。也是有这种情况。 哦，所以他下台的那一刹那基本上是一观测点。 对对对对对。 小赵你观察了一下他们上台下台的那个上下台口吗？ 我有观察。 这么有心机，好，你讲讲你这个。 就是有的时候他上台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体验，就是他因为上台之前会拉幕。 嗯， 然后就有的时候会隔着那层幕就看到艺人现身，然后台下就一片尖叫。 对对对， 大家都能猜得出这个幕后面站的是谁，一个剪影是吧？ 人家有时间表。 哎呀，你要想那种，哎，你怎么没有那种期待感？就是那种心里是这个人，但至少他还没有出来。 嗯， 就反正他们每个人、 就是、特别期待。嗯， 特别期待吗？ 特别期待。 你这一场虽然就是说你喜欢的人没有出现那么多哈。 嗯， 但是这一次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歌手？ 有 哪几位？ 有很多。今年我主要是比较喜欢李志。 嗯， 然后刚才说的那个落日飞车。 嗯， 然后还有什么来着？第一天啊，对，还有那个朴树和野田洋次郎。 哦， 啊，对，就是那些因为大部分都是包括野田洋次郎和李志都是在那个主舞台上演的，还有朴树。 嗯， 那个他们的粉丝都会提前很长时间就去排队，就去为了那个 占地儿， 对，就去为了挤到前排。就是前一个艺人散了，你可能发现人不是往后走的，而是往前挤的。 我好伤心呐！你会发现，就有的歌手有没有觉得唱副歌部分或者这首歌快结束的时候，人突然多起来了，内心荡起了兴奋，说：“哎，难道我靠歌声把大家吸引过来了吗？”后来发现大家来占地儿，是不是？这是开个玩笑 啊，也有就是歌手现场特别感动，比如说朴树那天好像是， 嗯， 平凡之路也是现场大合唱，就感觉他也是颜面感觉非常的快要落泪的那种感觉。 嗯，因为朴树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而且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也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这样，所以他代表了一段青春的回忆，是吧？当他就是出现的时候，大家一定是会唱的，一定要一起唱起来。 是， 然后。嗯，音乐节上小赵还有什么特别的瞬间跟我们分享一下？ 特别的瞬间， 嗯，除了朴树流泪这个潸然泪下这个场景，其他没有让你特别激动的时候吗？ 特别激动的时候， 有吧？ 应该是野田洋次郎那天，他是 就是提前唱完，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所以他就现场又清唱了一首。啊，自己弹唱，自己弹钢琴，自己伴奏，因为他没有准备多余的伴奏，所以他又自己弹唱了一首，然后底下的歌迷包括我在内就觉得哇，真是超级幸福， 就是买三赠一的感觉，就是反正就是在每一位喜欢音乐的朋友在现场啊，都可能像小赵一样有特别专门去喜欢的歌手的演出去期待着，但是我相信在音乐节上还有很多的歌手我们可能以前并不熟悉，我这次来是冲 A 去的，但 偶尔发现，哎 ，B 和 C 唱都很好。我相信有很多的歌手都是通过音乐节收获大批歌迷的。有没有通过你们音乐节成长起来的歌手，就是靠音乐节被大家熟知，然后变成了大家喜欢的乐队？这样， 嗯，我说一个我知道的吧，因为我是2015年来的摩登天空，然后在2015年广州的时候，我当时听到了一支乐队叫大波浪， 嗯， 然后他当时是在主舞台的开场，然后是开场乐队，那个时候我觉得哇，这个乐队大有前途，真的是很好听，也推荐你们。然后后来他是这么多年，我看到他一点一点的，就是慢慢他在往他的用我们话说，就是他的时间在往下移，他就从主舞台的开场变到了第二位艺人，再变到第三位艺人，然后甚至后来可以到爱舞台的倒二或者这样的位置。他对他真的是一大，就是圈了一大批粉丝那种。 演出顺序的变化也证明了这个乐队在 成长。 对歌迷当中心里的位置是越来越重的。 对 一般开场都是比较年轻或者不被大家特别熟悉的歌手或者乐队， 嗯，对，比较年轻 青涩 一 点 这种乐队。对， 但如今都可以倒数第二个了。 对，对，就是他们乐队也成长了嘛，他们的粉丝也多起来了。 嗯，那有没有就是在，我相信这个是各个在工作当中吧，算是偶尔发现的，静静有没有？ 嗯， 就在后台忙活了。 其实能站上草莓这个舞台，就已经都是非常优秀的乐队了。不管他时间是靠前还是靠后， 嗯，对对对，嗯， 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就是，嗯，比如说，就是说我对一个观众上来讲吧，就是，之前可能对一些日本的乐队不是特别了解，然后但是就是看完了那个野田洋次郎的这个演出，就会一下就被他圈粉了。 嗯， 觉得特别仙儿，然后特别那个，然后不管是从视效来讲，还是从表演的专业度上来讲，都是很高的水平。 嗯， 然后我觉得比较遗憾，就是说我这次没有看到冠希的表演，因为我是那个就是前两天在北京，然后第三天去上海，然后所以就完美错过。 嗯， 然后但是肯定很多人都是就是冲着比如说冲着冠希来嘛，都说有冠希没关系。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曾轶可，他有很多粉丝，然后所以他们包括田馥甄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是能够在那个现场唱他们的歌，一起大合唱，其实就是很多人也都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嗯，我之前看我们这个前方记者发回来的报道啊，田馥甄的现场我没有想到能就唱的是那么好的。其实我以前在我心里他就是一个通俗化的流行歌手，而且是以前的这个女子唱团的这种形式，让我们觉得不会对她在唱功上面有特别高的要求。但是从我们发回的报道来看，我们看了一节她现场的表演，还是很棒的。 对，她唱那个《南山南》的时候，就是全场大合唱，就也是，就感觉在那个青青草地，然后这个微风徐徐的时候，然后全场大合唱《南山南》，就特别感动那种感觉。 哇，这个就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当时就在网上很多人提到田馥甄的演出是给他们惊喜的表演。 是， 但是他的这个演出就是也同样给你们惊喜了吗？还是你们早已料到？就是这样啊，这是我们选的歌手啊。 嗯，我觉得首先就可能从我个人而言，就是我在 SHE 期间就还挺喜欢他的，因为他的声音是非常不错的。 嗯， 他应是一个很有就是演唱天赋的一个人。 嗯， 然后所以他后来出道之后，就是他单飞之后好像比之前更火了。 嗯， 然后所以就是说他本身就是有这种 影响力的， 对，有这种影响力，包括他的这种唱功质量是很。 我们更多草莓音乐节的消息，我们再关注下一时段。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

小赵。 大家好，我是赵恒轩。 对，我每次好想说轩呢，因为平常我们都叫小赵，所以都很少念到后面那两个特别难念的字。 来的名字，嗯， 哦，真的，你今天还是最后一时段沿用小赵吧？还是 好。大家好，我是小赵。 小赵想不想知道幕后有什么有意思的趣事？ 我非常好奇。 嗯，所以今天在这个时代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一定很多朋友说了，到底有哪些乐队啊乐手，在前几个时段我们都给大家介绍了这一次的演出阵容。关于演员方面，我们前方的小伙伴们也有一些采访报道，现在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之后咱们再分享幕后的故事。 北京草莓音乐节的现场，那我们现在随机拽了一位小仙女来采访一下，她今天到底是为了谁来的呢？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对，那你今天来草莓主要是为了看谁？ 看阿四。 看阿四吗？你很喜欢他吗？ 对，就觉得他之前唱歌特别好听，然后又长得特别好看。 对，那你觉得今天阿四的表现怎么样？ 太瘦了，然后、 太瘦了。那你觉得你今天最喜欢阿四的哪一首歌，或者他今天没唱的也可以？ 他都挺喜欢， 都挺喜欢。有没有最喜欢的一首？ 我觉得他就整个一个气质在，然后就特别好。 喜欢听人民广场吃炸鸡吗？ 我炸鸡认识的。 哦，好，那你今天有吃到炸鸡吗？在草莓里面？哦，你减肥。好吧，那祝你在草莓玩得愉快，谢谢，拜拜。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们现在依旧是在北京草莓音乐节的现场。那我们现在捕捉到两个非常帅气的小哥哥，我们来问一下他们这次来草莓音乐节到底是为了谁呢？来，小哥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哎 ，Hello， 大家好。Hello。 那小哥哥，今年你是来几天？准备来几天？ 来两天吧。 啊，那你是为了谁来的呢？ 主要是来看田馥甄。对。 来看田馥甄。 对。 田馥甄是你的女神吗？ 是必须的。 但是昨天其实在田馥甄演唱的时候人山人海，你有挤到最前排吗？ 没有，根本挤不进去，偶像太红了，没有办法，就挤到了一半吧大概。 但是也是看到了偶像，非常开心，是吧？ 对对，看到了，看到了。 对，那你觉得今年这届草莓办的怎么样呢？ 我觉得整体都挺好的吧，这次来了比较多大咖。对。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你女神说的？万一我们能让你女神知道呢？ 我只想说女神今天素颜也很美。 好的，好的，谢谢，祝你们在草莓玩得愉快，来跟大家再见。 我刚刚看了这段采访，我脑子里想的就是有女朋友别忘了亲我吃饭安。我也特别喜欢阿四，就是那种很慵懒的那种很休闲的小调子，我觉得尤其适合这种户外的音乐节。 是， 嗯， 他嗓音非常独特。 嗯，然后就我在等着他有没有背后的小小故事。我相信就是在你们请诸多的乐队和歌手参与到这个音乐节之间，花了很长的时间跟他们沟通，包括跟他们的公司还有团队沟通，然后呢直到就是把他们接到现场，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沟通和交流的，因为要至少要走一遍台吧。 嗯，每个乐队他都会在之前有一个试音调音的过程， 对吧？那个是一个为了演出准备的过程。有没有特别的幕后小花絮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其实等了三个时段就为了听这个时段的这些 幕后小花絮啊。 对，这些只能二位知道，我们这是怎么在底下探，就是伸着脖子看也是看不到的。 那个刚才小赵不是说非常感兴趣吗？你感兴趣哪一部分？ 好，你提问。这个时段小赵你来问吧，你要多多的问啊，替我们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问。 就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野田洋次郎这样的外国的嘉宾乐队，你们这个交流会不会出现有一点困难？ 不会，我们有我们公司有影响城市之声，他们是我们公司的国际部，专门负责对接所有的海外艺人。然后这边海外艺人基本都是由他们来对接的。然后像野田洋次郎这种他的经纪团队也有会中文的，所以沟通起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像他的经纪人就是他哥哥。 哦，就像这些国际上的其他流行乐手，他们有没有特别的小要求、小癖好？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就说我要用什么什么牌子的耳返，还有的人就说啊、我要特别自己带来的麦克风啊。其实说是容易，但是这些在你们中间调音啊，还有调制设备方面，都会带来一些 也不算算麻烦吧，但是多一道工序吧，至少。 但是最终呈现的效果都是为了最终呈现效果，所以这个也不算麻烦吧，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啊，但是他们哪个歌手有什么特别自己的小癖好吗？特别的特殊要求，我们特想知道这些，让我们知道他哦，背后原来还有这样挑剔的一面。 这个因为我们这边前期去接触的这个不太多、 嗯、 那现场我这边看到的那可能都是他们已经开始上台演了，然后演出之后我这边负责的采访部分。那我这边接触艺人都很 nice 了，然后他们没有很多怪怪的要求。 听说你好像拿着了野田彦次郎的那个签名儿，是吧？ 对，你看这个，你看藏着不说。 我那个特别，就是当时工作之便吧，偷偷的跑到了后台，然后那个等了他好久。那不是因为他打牌了，是因为我们也不能去打扰人家去休息，然后在那儿等了他好久，等到他出来。去上厕所就拦住了。他人就很好，就会给签名。 小的时候我只听小品里有说去洗手间的路上给他拦住，对，不签不许去。必经之路。 我们在上海的第三天的时候，然后赶上下雨了、 嗯、 然后当时就是尤其是在窦靖童那场，然后基本上就是所有人都在打着伞，然后在那个就是大雨蓬勃的那个场地里，然后就感觉身上已经快淋湿了、 嗯、 但是就是大家还都在、 就是、完全湿透吧，就是那个、 对，然后但是就是艺人还依然就是窦靖童还依然就是非常就是保持他的那个非常高的这种演出水平，然后大家也都在就忠实的就守候着，然后所有人都举着伞，就是那个场面就特别特别动人。 前排的那个就最前排的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伞雨衣，因为他们就是那种从一开始就从中午就进场，然后就守在第一排就等就最后晚上的窦靖童，他们根本就没有雨衣什么，就是整个人就是落汤鸡一样，但是就是还窦靖童在上面，他们就在底下很疯狂，根本不在意这些雨衣，真的很疯狂。然后 是我就去躲雨了。 然后他们想出去都出不去的。 对 对 对。 我想说这才是真爱粉，结果是因为出不去。 我们就是遇到过很多这种恶劣的天气，就是真的出了三年的差，我大概什么样的情况都遇到过。我们遇到过那种在重庆遇到过舞台就是下雨下到公安说有安全隐患，立刻停，立刻所有演出停掉，直接拉那个电闸，就是演出停掉。 因为也没办法，这个安全考虑嘛。 对，这个一旦要漏电的话，就很危险的 话、嗯。对对。 然后这个是我们都是 OK， 就是服从公安的安排嘛。然后那时候正好赶上 服从组织， 对， 服从组织。 然后那个当时正好是痛痒在演出，然后痛痒直接把电吉他往旁边一扔，直接来了一个不插电，然后底下所有乐迷就下着雨 哇，安 普 演出， 对，听他的不插电，特那个时候就觉得这就是草莓吧。 对，因为一个现场演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有各种应急的反应，谁也不能预期天气原因会带来些什么，既然是户外嘛。 对 像我之前我在北京的，应该是很多年以前了，北京的另外一个音乐节、 嗯、 我当时是看到他们现场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好像是调音还是什么耽误了一些时间，结果就是需要下一个乐队上场的时候，前一个乐队还没有演完、 嗯、 然后当时那个舞台经理他的处理方法是直接把上一个乐队的那个声音给 mute 掉了。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 这 种、 不是很专业，我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我们会通过一些去赶时间，通过一些方法去赶时间，比如说跟其他的舞台，因为舞台很多嘛，然后会、嗯、为了不影响舞台之间演出的时候不影响，他们会有一些就是中间会有一些机动时间、 嗯、 那我们就会利用这些机动时间把这个演出给调开。 对，今年那个李志也是迟到了，对吧？ 对对，那这个是 这个不可抗力、 啊、 就是门口实在是堵得进不来， 但是也没有影响之后的演出、 哦、 对，就是我们有这种机动时间，我们舞台导演都很专业，他们是会去调这个机动时间。 艺人也从那个门进的，我以为有特殊通道 因为上山只有一条路吧，当时 对是、 嗯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被自己的歌迷堵到进不去，是不是？ 那个田馥甄演出的时候，她就因为田馥甄是一个情商很高的女孩，她在演出的时候就有提到说，那个今天早上，堵了很久才到场地，那我是不是和你们堵在一起啊？好幸福啊，就类似于这种话，然后她的歌迷就很开心，就是很会哄歌迷。 哇，真的是好有经验呐、 对对对， 因为他们在到处跑通告，我相信各种的情况都遇见过，对吧？但是还是一颗平常的心面对正常的演出，然后带给现场的观众、让他们就感受到现场热烈的气氛。然后在上个时段我们分享了一些图片，还没有分享完，我们现在继续看看啊。比如说刚才看到了这一张，这个是晚上的盛况，然后这个是对蔡琴的部分，哦，这个是什么舞台，还用了一个大广角拍。 我们这边有点慢 对，你们那儿有点延时、 这个是后摇舞台吧？ 这是刘力扬吗？ 星球舞台吗？这个是 对 星球舞台，星球舞台可能会偏电子实验啊，这样的 哦，蹦刺蹦刺蹦刺的调是吧？节奏，然后这个是一个现场进行调试吗？还是哪位 DJ 的表演？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位是确实不太，我确实不太清楚， 他可能是在舞台那个角落摄影师捕捉到了他那个工作的状况、 就是、键盘手永远不被重视， 对然后下面这张图片基本是参加音乐节的朋友把它当成一个野餐会，对吧？就是现场打开餐布啊，带一点好吃的美食啊、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啊，这个也是其实西方的音乐节的一种特别常态的一个休闲的方式，参与到这个音乐节的一种状态。这是现场的乐队的一些表演的图片，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些视频和图片素材的话，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直播间，点进来您就看见我们了。同时这些图片正可以表达刚刚落幕的4月29号到5月1号的草莓音乐节的盛况。下面的这一张，哦，这是从这个舞台的顶端拍下来的，都可以能看得到观众。哇，这么深呢、啊、排了这么多人，后面能看得到吗？要看屏幕了吧。 就是刚才我们也说那个场地会有这个设置，后面会可能会地势会稍微高一点，还好。 所以我在突然想，你说在滑雪场的这个坡的这个位置，就是雪道的位置，其实是观众站的位置，是不是？所以就低洼地，就是滑下来的底端是舞台搭建的。 对， 哦，相当完美的设计、啊。 爱舞台在山顶，然 后爱舞台是吗？ 爱舞台在山顶， 对， 然后草莓舞台在山脚。 哎，那平时那个雪道的缆车会开吗？ 没有， 这次没有， 都是徒步爬上去的。 对，因为它不是特别高的那个山顶 啊。然后这张图片是现场的，这是从上面仰拍的，这个什么单镇北京，这是乐队哈， 这是新裤子啊，刚 啊，这新裤子啊， 不，我们这儿有点滞后，这是单镇北京，对。 哎呦，这个都是一些歌迷的期盼的眼神。这是你猜他们这是看到谁了才是这个动作？ 这个 感觉是 MDSK 的， 对 MDSK 的，看乐迷的那个风格比较像， 嘻哈， 嗯。 哦，对哈，乐迷的打扮就可以表达他们看的是哪一个舞台了。哇，疯狂的歌迷们，我好像是外国的歌迷们要更加疯狂一些。哎，就是，哎，这个是你们这个草莓现场准备的雨衣吗？雨具？ 对，这个是他这个观众背的这个包是我们Pro 区的专属礼包，是我们为他们准备的，里面有雨衣，然后一些我们的专属周边。 嗯。哇，真的，这些基本上是冒着雨在看演出的，因为前两天确实雨水比较丰沛，一会儿一阵儿一会儿一阵儿的， 但是也没有影响歌迷的热情。 我们现场都是会提供雨衣的。 我一会儿就是稍微有点延时，但你们几秒钟会看到这张照片，真的很暖心哦。就是一个有摇滚之心的爸爸， 一个很酷的爸爸， 对，还带了懒人沙发来， 是， 哇，就带两个孩子一起看，就是我相信在现场随处可见这种以家庭为单位或者是几个朋友为单位的小集体出现在现场。 就是让孩子从小就参加音乐节这样的 party。 对， 然后就是有必要提一下的是，刚才我们所有的这个照片都来自于 PAM 团队， 嗯， 然后他们是非常专业的摄影团队。 对， 这张图片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直接把车上那个遮阳的那个拿下来， 防水垫， 而且防水垫啊， 就是现在这种垫在就是那种户外的那种必备的那种野餐垫。 哦，我以为是那个在挡风玻璃前面放的那个。哇，好聪明他们都。这个都是帐篷，它有专门的帐篷区吗？ 对，我们北京是设置了露营区的。 哦，它要额外交费吗？ 就是其实只是象征性的收一个门票钱。 哦， 然后里面会可以搭帐篷去露营，然后我们晚上还会在露营区里面有很多的小活动。会有那个。今年我们有一个张震讲鬼故事，就是晚上会在露营区里面组织大家讲鬼故事，然后还会有一些乐迷自发的，他们会去带着自己的吉他，晚上会在那儿， 有表演， 对，点着蜡烛 随性 唱，对，唱歌， 哇，这很妙啊，这种体验，首先就是大家是比较有。就是怎么说呢，遵守规则了，你看这个排列的帐篷特别的 特别整齐， 对，很整齐划一， 也是有专人去负责这块的，就是那不然人家花了钱进来我们就给人家扔进去。 有洗漱区吗？ 在 帐篷住宿的地方 不太清楚北京今年有没有这样， 就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洗漱工作。对 啊，反正是统一把这个要在这儿扎营看三天的朋友集中在一起了， 是， 嗯，哎呦，这个小哥，就是欧美的朋友上去音乐节就不忘拿一杯啤酒什么的， 是， 这是他们的这个必备， 标配， 对，标配。然后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晚上的小活动是吧？在营地的活动， 我们这边有点延迟，看不太到。对对对，这个就是在讲鬼故事 啊，真人版的是吗？但是这种气氛很好啊，就是让大家晚上放松一下，然后过过集体生活。 对对对。 就是这些朋友们可能白天呢都不认识，晚上呢住在一个营地里，就是一个营区，大家搭着不同的帐篷，但是晚上就可以参加一个活动，晚上可能认识了，第二天就是成为新的朋友。 对 对， 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这种线下交友体验。 嗯， 因为现在大家每天就是看手机啊的时间，就是活在虚拟世界的时间特别多。 嗯， 然后参加音乐节其实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去真实的去感受、去体验，然后以及去交友。 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以后你们可以参这个加入相亲大会这种元素，是不是小赵？ 我们在那个秘密舞台就是有这个就是接吻的这个活动在 啊，还有这么帅气的活动， 错过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是不是？你看，你应该去三天，你应该扎一个帐篷在那儿，晚上可以结交新的朋友，第二天可能会发现两个人或几个人喜欢都是同一个歌手，就可以手拉手一块去看支持明天自己喜欢的歌手了。 对，这个确实，因为音乐节上会有很多特别小众的乐队， 是 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哇，这个乐队居然有这么多人听，然后就特别开心。 对，找到组织的感觉。 以前以为只有自己， 以前都是活在评论区的， 也就是线上走到线下来了，是不是？ 网友见面了。 嗯，然后现在呢，我们这个随着五一小长假刚刚落幕，然后草莓音乐节跟我们暂告一段落，但是我们相信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春天都会如约而至的。那刚刚过去，我想你们印象还很深刻，有没有最后特别的话要跟参加了或到现场的这些乐迷朋友说的？因为我相信主办方看到这么多朋友参与，一定是很激动的心情，尽管你们在那过程中很辛苦，但是抒发感言的时候到了。 没有什么感言，就是感谢到场来支持我们的每一位乐迷朋友，然后我们有招待不周的地方，希望你们多见谅，我们以后会改进的。 嗯、对，然后就是看到其实现场很多的那个观众朋友其实都是很有素质的，然后大家都包括散场之后还会自觉的去捡垃圾， 嗯， 然后就这种场景就是我们看起来都是非常感动的、 嗯、 然后所以就是说非常感谢这样的歌迷朋友，然后 感谢我们的那个所有的参与到音乐节的志愿者， 嗯， 感谢我们的摄影师、 嗯、还有工作人员， 嗯，明年有没有可能就是在提前一段时间吧，在网上有一个热闹的一个讨论区，看看或听听大家即将想参加草莓音乐节的朋友们想听到什么或想参与到什么什么小活动，然后从大家的意见里挑选一部分来参，就是加入到明年的这新的一届里面。 嗯，可以呀、啊。我们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线下校园小调查这种。 嗯，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其实之前如果错过了北京和上海的音乐节的朋友，其实也不用太伤心，因为我们接下来在5月19号、20号，然后是有这个 成都草莓音乐节、 成都草莓音乐节、 西安草莓音乐节 都是 长沙草莓音乐节， 嗯， 对，其实都是这个美食非常那个丰盛的地方，然后就是大家如果之前那个没参与到这个草莓，然后但是还想特别想去玩的话，也可以去长沙、成都和武汉、西安这些城市，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嗯 嗯，小赵最后有没有特别的问题要问了？ 没有了，期待明年吧。 你这次的用户体验还好吗？ 嗯，挺好，非常好。 嗯、也希望 期待下一届。 期待下一届。现在最后一点时间，你有一个机会，提出点要求，明年想见到谁，赶紧跟主办方说一下。 我这个作为一个重型乐迷，就是希望明年咱们这个重型舞台能重新建立起来。 哦，今年的缺失对你来说是一大遗憾，是吧？ 对。 喜欢劲爆一点的。看小赵看上去就是很温和，有一颗摇滚的心。 是， 摇滚也可以很温和。 对，摇滚很温和。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就是悦享草莓，跟大家分享了刚刚落幕的第十届了，也是北京草莓音乐节。我相信很多朋友到了现场，也有很多朋友很遗憾和这次活动失之交臂，但是没关系，我相信每一年的草莓音乐节都是春天的一个呼声，一个信号，让我们能够走到大自然里，亲近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的同时，感受音乐的魅力。这就是草莓音乐节带给我们年轻的声音。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接着聊喽。 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